听，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。今天是2017年7月5日星期三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随着北京楼市存储量趋势加深和政策调控的趋严，今年的上半年北京新房市场大幅下滑，网签量跌破20000套，创下历史新低，二手房交易量减少逾30%，已经接近谷底，房价也由趋势性回落逐步的转为普遍的回落。北京新闻网消息，北京大兰山街道再拆1500平米的违建，将建立体停车场，该地区所有的违建拆除后腾出的空地将可建400多个车位。法治在线今天为您播出交通事故引争议，调解赔偿得平息。近日，居阳镇某村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功调解了一起交通事故的纠纷赔偿。原来，该镇村民贾某于月前驾驶的5号牌小轿车行至路口时，与郑某驾驶的2轮摩托车相撞，造成双方驾驶人和乘坐人不同程度的受伤。双方因赔偿问题难达成一致，僵持不下，各执一词，且都叫上了自家亲戚助阵，眼看纠纷愈演愈烈，有发生肢体冲突的趋势。该村人民调解员史卫东得知情况后，立即赶到事故现场，与处理此事的交警一起安抚双方亲属的情绪，反复做双方工作，从法律道德等方面进行了劝说，最终使双方达成协议，由贾某一次性赔偿郑某医药费1500元，郑某及家人事后不得再找贾某索取任何费用和无理取闹，一场交通事故纠纷就这样化解了。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，感谢收听本时段新闻整点听，下一时段再见。 火热七月怎能持久做动？还有吉利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，6月21至7月8日，家居大牌海量特价，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。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，报名即享好礼，电话133-1117-8283。 清风袭来，树叶摇曳的流光里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。时针游移，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。在夏天，我穿过大街小巷，车水马龙。在夏天，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频率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收听1033雷人秀，欢迎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我觉得如今这个夏天到了啊，我们在路上呢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女士或者是男士穿着非常时尚，但是呢男女还是有别的，有一些我们女士做的事情，在时尚界做的事情哈，可能男士就不太适合做，比如说 legging 啊，穿紧身裤，对不对？但是如今时代正在发生变化，各位，男士高跟鞋现在成了一种时尚了，这是时尚界杂志圣经啊，叫 Vogue， 他们出了一款，认可了一款单品，就是男士的粗高跟的靴子。这个 Vogue 杂志是评价说，只要你穿这款靴子，男士你可以表现出你的与众不同。这款高跟鞋啊，胸有成竹，高高在上，王者一般的风范，这个感觉。就是男士穿高跟鞋，而且这款男士高跟鞋啊，是专门为全球最为时尚、最有影响力的男人准备的。 我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啊，我们办公室有一个男同事哈，我们都叫他外号短腿，你懂了吧？我们他的外号是短腿，然后听说了男士高跟鞋之后说啊，不是，最让我有自信的是隐形增高鞋垫。 才知道你脸上的微笑不是幸福代表，是种不自在的礼貌。才知道感情已经动摇，我一直被误导，是你还不愿意接受。太多小烦恼怪我不懂得跑，太多的问号答案也不必找，只换来疲劳。我们要一起变老，为何要无话可说才能这么比争吵难熬？为何会在很小时候爱还是挽回不了？为何要在疼爱我的时候再对我说离开我？都是为我好，才知道安心已经动摇，我一直被误导，是你还不愿意接受。太多事烦恼怪我们不懂得好，太多的问号答案也就不必找，只换来疲劳。我们要一起变老，为何要无话可说才能沉默比争吵难熬？为何会在很小时候爱还是挽回不了？为何要在疼爱我的时候才对我说离开我？都是为我好，为何要无话可说才懂沉默比争吵难熬？为何会在很小时候爱还是挽回不了？为何要在疼爱我的时候才对我说离开我？都是为我好。 直到麻木不成等候。 剩下一盏灯，一个影子，一个人，对着镜子等狂欢后的落寞阵。你背弃的忠诚，爱情被廉价牺牲，我独自前程，靠时光回忆为生。变了的人，记忆败给阿兹海默症，感动再深已荡然无存，想结合一生，呼吸着痛的眼神，挣扎着是一定离开的后遗症，像埋伏的敌人，我结合一生，重温，恨完所有的恨，祝我每个清醒的凌晨，直到麻木不忍等待着重生，不知想找猎人，像是从灵魂魔都剧本，在黑色悲剧里表演认真，听不见喊停声，想劫后余生，呼吸着痛在眼神，挣扎着是与你离开的后遗症，像埋伏的敌人，我劫后余生，梦眼睛在浮重温，恨完所有的恨，是完美的清醒的凌晨，直到麻木重生，据说会重生。 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一个很漂亮的妞，她每天拼命上班，谈恋爱就忘了朋友，消失了半年的时间，突然又开始买醉，不由舍都能知道她又恢复了单身。 她总是爱上苦顿，可以是就是金饭，她表面嘻嘻哈哈，其实却心细如发，她总说这个世界 真的很美， 真的吗？ 真的太美了， 美了，美了，美了。 我的另外一个朋友，一个不漂亮的妞，有青梅竹马的老公，要被逼在金发之中。他最喜欢研究做饭和一切服装小店，简单幸福的日子，两个人乐在其中。 他总说你慢慢聊，忙完了记得放松，家庭和工作相比，哪一个对你最重？每条路上的风景 真的不同， 真的吗？ 真的不同， 你说不同就不同。上的风景真的不同，真的不同。 外面的世界多大，有你们不会害怕呀。他们说春天来了，姑娘们，姑娘快谈恋爱吧。 外面世界多大，有我们不会害怕呀。 好运连连，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，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，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。6月7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河奔驰智达3725888。 生活与梦想随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，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。有人问啊，这个有个姑娘眼泪哗哗的问金星，就是那个著名主持人以及舞蹈家金星，就说我男朋友在情人节的时候没有送我礼物。金星的一点回复啊，让所有人没有办法反驳。金星说，如果情人节没有送你礼物，不管他是老公、情人还是追你的男人，都可以马上换掉。为什么呢？原因有四个。第一，如果他不知道情人节，他白痴。第二，他知道情人节但是不送礼物，他是铁公鸡。第三，情人节不送礼物什么时候送呢？第四，情人节不送礼物给你，那他送给谁啊？ 是上天想要把我写进情话，那份爱是情话热，你可以做出选择，共情却后明知道就被错过，早或再没有承诺，随时交换角色，就当作沉默，你就很独特，如何的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，如何我决定你的礼物，如何的爱证明我们情投意合，主题我绝对是独一无二，有一点在眼前闪动，闪动你一个选择啊， OK， 今天这一项是这样的，李雷呢年纪已经很大很大很大了，然后呢就是马上要过世的时候，人要撅过去的时候，就躺在床上病床上，一家人 standing around his bed， 站在他的床周围哈。这个时候李雷用非常低沉的声音跟老婆说，妹妹呀， When I'm dead， 我死之后， I want you to marry Jones， 我希望你嫁给我的朋友琼斯。妹妹说，怎么可能呢，你死之后我不能嫁给任何人的。李雷说， But I want you to， 但是我希望你这么做呀。老婆说，为什么呀，为什么你希望我嫁给你的朋友琼斯啊。李雷说， Because he once cheated me in a deal， 他曾经在一笔交易当中欺骗了我。 水果和气泡谈恋爱，所以变成水果汽水。你说你最喜欢葡萄的口味，吃方冰糖不用加水，它能褪色我的咖啡。眼睛哭得汗流浃背，不小心眼水。我想念微微苏打的甜，

面，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他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我雪来陪着你一路上听听歌，唠唠嗑。啊，电话那头，你看过《哈利波特》吗？我觉得我基本上稍微年龄超过十岁的应该就看过啊。《哈利波特》呢，到今年已经有20年了。他当年是在1997年的6月26号在英国出版的他的第一本书，杰克罗琳啊，叫《哈利波特和魔法石》。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？当时呢，在这部小说当中说的是，我印象最深的是看电影哈，就是哈利波特当时要到魔法学院去，就霍格沃兹魔法学院，然后呢要坐火车去，但是呢他坐的那个火车又不是正常的9号月台的火车和10号月台的火车，而是介于9号和10号中间的那个魔法火车站，叫9又4/3月台。哇，好神奇啊。我当时就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呀，我知道4/3是什么，昨天刚教过。那到目前为止呢，哈利波特已经出版20年了。在这20年当中啊，陆陆续续哈利波特出了一系列的电影，对不对？今天在办公室还在感叹哈，我就在说，我说我们如果看普通的电影，普通的演员见面会的话，我们就说我好喜欢你啊，我是看着你的戏长大的。但是哈利波特这部戏非常奇特，如果你看到他的男主见面会哈，你会跟他说我好喜欢你啊，我是看着你在戏里长大的。 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？你贪玩的心安不安分？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？心里有千个疑问。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？你的心像海水一样深，当爱的越真，伤害也越深，怕自己太认真。鲜红的唇，想诱惑你的吻，伪装成熟，细腻的眼神，我只想独占一人，不要敷衍的温存。鲜红的唇，想诱惑你的吻，伪装成熟，细腻的眼神，我只想独占一人，不要敷衍的温存。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？你贪玩的心安不安分？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？心里有千个疑问。鲜红的唇，想诱惑你的吻，伪装成熟，细腻的眼神，我只想独占一人，不要敷衍的温存。是你的游戏吗？你的心像海水一样深，当爱的越真，伤害也越深，怕自己太认真。鲜红的唇，想诱惑你的吻，伪装成熟，细腻的眼神，我只想独占一人，不要敷衍的温存。鲜红的唇，想诱惑你的吻，伪装成熟，细腻的眼神，我只想独占一人，不要敷衍的温存。鲜红的唇，想诱惑你的吻。 想独占一人，不要敷衍的玩耍。 每个人，哎呀，不仅让你很羡慕，我都嫉妒的一件事情。芬兰这个国家哈，特别是一些欧美的小国家，他们福利制度真的是非常棒，没事就给自己的公民发钱哈。但是呢，过去像他们失业者每个月都可以领到这个失业金，每个月都可以领到哦。但是通常情况下呢，即使这笔钱发得再容易，你要证明自己确实是失业了，正在待业，而且每个月要定期向有关部门打报告，证明哎，我到现在确实还是每个月找工作，但是依然找不到，然后呢这笔钱才会发给你。但是最近在芬兰，他们已经在过去的五个月当中给2000位公民无条件的发钱了，就你不需要证明你是失业的，你也不需要证明你在找工作没找到，这笔钱发给你，你想怎么花怎么花。而且这笔钱数量不小，有560欧，合成人民币每个月4278元。哼，已经扎心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这真是好想去芬兰啊，不想上班啊。但我刚刚我就说这话的时候，我们老板说，雪雷你别忘初心啊。真的，你的初心是什么？我的初心啊，我应该没什么多大的初心，我的初心应该就是不用上班，就每天就躺着，是吧？千万不要跟我说勿忘初心，我的初心是躺着，我正奋斗着的。现在你一劝我勿忘初心，哎，我当场就躺下去芬兰了。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飞呀飞呀，看那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，游行在风中，不断追逐他的梦。天空是永恒的家，大地是他的王国，理想是生活。我的童年想追逐成长，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，慢慢升空。红色的蜻蜓，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，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。当烦恼越来越多，玻璃弹珠越来越少，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。红色的蜻蜓曾经和声，也在我岁月慢慢地渐老。我们都已经长大，好多梦正在飞，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。我们都已经长大，

相信爱结束了，

时候，就独自看一看大海，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疗伤。 飞儿留言说呢，什么是时尚？在我眼中，看得顺眼、穿得自在的就是时尚。各位，我从来绝对不会为了穿得自在而穿高跟鞋。那基本上，时尚的衣服都让你不自在。 你说你要整天带我环游全世界，我叹口气问那还得再等几年，你轻轻往我推开，你说着讨厌，手却乖乖在你手里面。你说别的女孩你都不敢看一眼，我问你是不是怪我管你好严，你摸摸我背对你装作冬天，又不小心笑成了春天。两个人的世界像个玻璃小宇宙，管它外面刮风下雨，爱里有晴空，不看不听不闻不管周围的种种，我只看见我在你眼中。管它外面刮风下雨，爱里有晴空。

陪着你。姚他爸留言哈，说我认为呢，时尚应该是简单的，最近的小姑娘啊，对于时尚的理解太简单了，衣服都快没了，与其呢这个奢侈浪费，不如朴素节俭，给人一种朴实稳重拥有王者风范的感觉。不是，姚他爸呀，你这个时尚就是朴实简洁的说法，各大时尚品牌设计师都不同意。好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我是雪雷，我们明天见咯， See you。 当冲动沉淀成感动，时间流过了指缝，画一段青春，收集限量版的梦，只愿能跟你一起望同一片星空。 听过多少美好恋曲，曾不自觉想到你，都醉过争吵也变成浪漫的点滴，世上真有奇迹，我确定就是你。 世界会改变， 你的我的真心不变，有情人 不怕考验， 不怕路多远， 幸福写满了的日记本，谢谢你让我依然是你的情人。 第23个情人节， 无限惊喜都藏在每天的小细节，爱不止传说的1001夜， 还有更多 你晚待续，我们一起写。23个情人节， 牵着皱纹的手都有初恋感觉， 懂得欣赏花会开 花会谢， 当黑发飘起了白雪，有你就有全世界。 最熟悉的角落里，我的心忽然变得安静。飘着雨，爱着你，跟着音乐风起旋律，好像光阴已经过好几世纪。微笑与轻轻呼吸，抱着吉他说爱你，声音飘忽不定。春天的雨还在继续，雨天的心慢慢放晴，记得那年的冬季开始了我们的剧情。遥远距离能靠近，像同心却终年交集。感受了爱情的奇迹，闭上眼睛，抱着吉他说爱你，声音飘忽不定。春天的雨还在继续，雨天的心慢慢放晴，记得那年的冬季开始了我们的剧情。遥远距离能靠近，像同心却终年交集。感受了爱情的奇迹，闭上眼睛，我有你。记得那年的冬季，开始了我们的剧情。遥远距离能靠近，像平行却充满交集。 时间17点整，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出门，在不同的地方开车上路，我们行驶在不同的路上，然后到达不同的地方。我们唯一相同的是，副驾驶座上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。品味1033，随时恭候你的绿色电台，随时给你一份幸福的味道。品味1033，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